你好，我是刘超。今天呢，我要和你分享的是知识串讲，用一个创业故事来串起操作系统原理三。上一节啊，我们讲到周瑜和张昭啊，共同制定了调用 schedule 的一个时机。那这时候呢，尽管项目会越来越多，但是呢，也能够井井有条的执行。可是我们也说了，不论你的项目啊做得多好，项目的保密问题啊，都是迟早要解决的。怎么解决呢？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保密需封闭开发，空间小，巧妙安排。慢慢的，小马就发现，项目接的多了以后啊，CPU 小伙伴的任务调度问题解决了之后，会议室使用经常陷入混乱。不同的项目组啊，他使用会议室的时候啊，会经常冲突。一个项目组呢没用完，另外一个项目组呢就在那里等着，十分耽误开发效率。小马就说了，要不啊？咱们的项目啊，就别用会议室封闭开发了。原来总说封闭开发，封闭开发是为了隔离保密。那对于公司的声誉呢，倒确实很重要。但是能不能通过签订保密协议的方式来，干嘛非得封闭开发呢？周瑜说：“马哥，以我在大公司管理项目的经验来看，你还是想简单了。你看，你每次啊接到一个项目，你总得写成项目执行计划书吧？写完了以后。CPU 的小伙伴才能执行吧？项目执行计划书里边有一行一行的指令，在运行的过程中，它免不了会产生一些数据，这些数据总要保存在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会议室，也是内存。会议室也是内存呢，它会分成一块一块的，都编成了号。比如说呢，有一个 3F-10，意思呢就是三楼的10号会议室，这个地址啊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地址。通过这个地址呢，我们就能够定位到物理内存的位置。那么现在问题来了，我们写项目执行计划书的时候，里面的指令使用的地址是否就可以使用那个物理地址呢？当然不行了，因为项目执行计划书啊都是事先写好的，并且可以多次运行的。如果里面有个指令，要把用户输的数字呢保存在内存中，这时候啊就会出现问题。会出现什么问题呢？我举个例子啊，您就明白了。如果啊，我们使用那个实实在在的地址啊，就是 3F-10，打开三个相同的程序，都执行到了某一步。比方说，我们打开了三个计算器，用户在这三个程序的界面上分别输入了10、100和1000。如果内存中的这个位置啊，它只能保存一个数，那应该保存哪个数呢？这不就产生冲突了吗？如果不使用这个实实在在的地址，那应该怎么办呢？那就必须采取封闭开发这个方法。每个项目的物理地址啊，对于进程是不可见的，谁也不能直接访问这个物理地址。操作系统啊，会给进程啊分配一个虚拟的地址。所有的进程看到的这个地址啊，都是一样的啊，所有看到的内存都是从0开始编号。在程序里面，指令写入的地址就是虚拟地址。比如说，我写入到10兆的内存区域。操作系统呢会提供一种机制，将不同进程的虚拟地址和物理地址呢关联起来。当程序要访问虚拟地址的时候，由内核的数据结构进行转换，把它转换成为不同的物理地址。这样不同的进程运行的时候，写入的呢就是不同的物理地址，就不会冲突了。小马想了想，哎，对呀，这真是一个好办法。咱们得规划一套会议室管理系统，也是内存管理系统。根据刚才的分析呢，这个系统应该包含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物理内存的管理啊，也就相当于会议室管理员来管理物理会议室。第二个呢是虚拟地址的管理，也就是说我站在项目组的一个视角，会议室的虚拟地址应该如何组织。第三个部分就是虚拟地址和物理地址应该如何映射的问题，也就是说会议室管理员如何管理这个映射表。首先啊，我们先来盘点一下物理内存的一个情况。就像下面这张图显示的一样，不同的园区啊，它的工位的安排和会议室的布局啊，它都不一样。第一种情况就是我们把 CPU 小伙伴啊全部都坐在一块儿，那会议室呢它在楼层的另一面。那么所有的人呢到会议室去的时候呢，都要通过统一的通道。它的优点呢就是非常简单，缺点呢就是这个通道啊它会成为瓶颈。第二种情况是会议室啊分成多个节点， 离散的分布在 CPU 小伙伴的周围。有的小伙伴呢去这个会议室的近一点，有的小伙伴呢去另外一个会议室呢他会近一点。这样的优点呢就是，如果 CPU 小伙伴干活的时候总是能够去他离他近的那个会议室，那么速度就会非常快了。但是也有缺点，就是一旦离他近的那个会议室被占用完了，他只能去其他的会议室，那这样呢就会比较远了。那现在的园区啊基本上都设置为第二个样子，也即会议室也就是内存呢分成节点，这个节点用 struct pj list data 来表示。每个节点里面要再分区域，用来区分内存不同部分的不同用法。比如说 zone normal 就是最常用的区域， zone mobile 是可移动区域。我们呢通过将物理内存呢划分为可移动区域和不可移动区域来避免内存碎片。区域呢用 struct zone 来表示，它也放在一个数组里面。每个区域里面啊它再分页，默认啊大小是 4K 一个页，这相当于每个会议室的最小单位。如果有项目它要使用会议室，应该如何分配呢？不能任何项目来了咱都给它整个会议室，因为会议室呢它也是可以再分割的。比如说啊，我在会议室中间可以拼几堵墙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会议室，就是中间拉上几个木门把它合起来，一个会议室就能分成两个了。分成以后的会议室呢它还可以继续分，那再拉上一个墙，那么就可以变成四个四分之一大小的会议室了。那么以此这么分下去，直到不能再分，我们就得到了一页的大小。物理页面分配的时候啊，也可以采取这样的思路，我们称为伙伴系统。空闲页放在叫 struct free area 啊这么一个结构里面，每页呢用 struct page 来表示，把所有的空闲页分成11个页块链表，每个块链表呢分别包含多个大小的页块，有124啊一直到1024个连续页的页块，最大呢可以申请1024个连续页，对应呢4兆大小的连续内存。每个页块呢第一个页的物理地址是该页块大小的整数倍。比如说我们现在呢要申请一个128个页的页块的时候，我们要先要检查128页的这个页块链表啊它是否有空闲块，如果没有，那么就要检查256个页的这个页块链表。如果说有空闲的话，那么就将256个页的这个页块分成两份，一份呢就使用，另外一份呢不是剩128了吗，就把它插入128个页的那个页块链表中。如果说还没有，那么就再上升一级，就查512页的页块链表啊，如果有的话就分裂成为128 128 256三个页块。那一个128呢使用，另外两个呢分别插入对应的页块链表。那么这样呢把物理页面分成一块一块大小相同的页，这样带来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所有的内存页面长时间不用的时候啊，我就可以把它暂时写到硬盘上，我们称为换出。一旦需要的时候呢，我还可以把它加载进来成为换入，这样呢可以扩大可用的物理内存的大小，提高物理内存的利用率。在内核里面，也就是在张昭的管理下，有一个进程呢叫 kswapd， 那可以根据物理页面的使用情况对页面呢进行换入换出。小马觉得这种方式真的太好了，如此高效的利用会议室，公司呢我不用租多少会议室就能解决当前的项目问题了。接下来我们再看会议室排列有序，分视角各有洞天。周瑜说您先别着急啊，这时候啊还仅仅是物理会议室的这么一个管理，那每一个项目组能够看到的虚拟地址呢咱们还没规划呢，如果这个规划不好啊，项目的执行还是会有问题的。那每个项目组能够看到的虚拟地址应该怎么规划呢？我们啊要给项目组这样一种感觉，就是从项目组的角度，也就是说从虚的角度来看，这一大片连续的内存应该都是他们的。如果是32位，那么就有2的32次方，也就是4G 的内存空间是他们的，不管物理内存到底是不是真的有 4G， 反正 4G 都是他的了。如果是64位， 那么在擦巴里有64下面呢，其实呢只用了48位，那也挺恐怖的。那48位的长度啊，也就对应了256个 TB 的地址空间。那小马说，哟，我都没这么见过256个 T 的硬盘，别说内存了。周瑜说，对啊，现在啊，你看一个项目组就觉得他的会议室啊，可比世界首富的房子还大呢。虽然都是虚拟的，下面呢就可以尽情的往里去排列我们要放的东西。请进入，现在我们是站在一个进程的角度去看这个虚拟的空间，这时候啊不用管其他的进程。首先，这么大的一个虚拟的空间呢，应该1200，一部分呢用来放内核的东西，成为内核空间；一部分呢用来放进程的东西，成为用户空间。用户空间在下，在低地址，我们假设从0到29号会议室啊是用户空间。内核空间呢在上，在高地址，我们假设30号到39号会议室啊是内核空间。这两部分空间的分界线，因为32位和64位的不同而不同，我们这里呢先不深究。对于普通进程来讲，内核空间的那一部分虽然虚拟地址呢在哪里，但是呢你不能访问。这就是作为普通的员工，你明明知道财务的办公室啊就在32号会议室这个门里边，但是上面挂着闲人免进，所以说你只能在自己的用户空间里面进行折腾。我们啊从最低位开始排列起，先是 tag segment， 然后是 data segment， 再就是 BSS segment。 这个 tag segment 是存放二进制可执行代码的位置， data segment 呢是存放静态变量， BSS 呢是存放未初始化的静态变量。这些啊都是在项目执行计划书，也就是 ELFF 那个文件里面都是有的。接下来呢是堆啊，堆呢是往高地址增长的，用来动态分配内存的一个区域。malloc 那就是在这个区域里面进行分配的。接下来的区域呢就是 memory mapping segment， 这块地址啊是用来把文件映射到内存里面的。如果二进制的执行文件要依赖于某个动态连接库，那么就会在这个区域里面将 SO 文件呢映射到内存里面。接下来呢就是站地址段了，那主线程的函数调用的函数站呢就是放在这里的。如果普通进程还想进一步访问内核空间，那没有办法，它只能眼巴巴的看着，需要进行更高权限的工作呢就需要调用系统调用来进入内核。一旦进入内核啊，它就换了一副视角，刚才是普通进程的视角，觉着整个空间是它独占的，没有其他进程的存在。当然另外一个进程他也是这样认为的，因为他们互相看不到对方。这也就是说不同进程的0号到29号会议室放的内容啊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到了内核里面，无论从哪个进程进来的，看到的都是同一个内核空间，看到的呢都是同一个进程列表。虽然说内核站它虽然是各用各的，但是呢如果你想知道的话，你还是能够知道每个进程的内核站在哪里的。所以说如果要访问一些公共的数据结构，就需要进行锁保护。也就是说不同的进程进入内核以后，进入的30号到39号会议室是同一批会议室。内核的代码访问内核的数据结构，大部分情况下呢都是使用虚拟地址的。虽然内核代码权限很大，但是呢能够使用虚拟地址的范围呢也只能在内核空间里面，也即内核代码访问内核数据结构，也只能用30号到39号这些编号，不能用0到29号这个编号。因为这些编号啊被进程空间占用，而且进程有很多个，你现在在内核里面你并不知道当前的0号是哪个进程的0号。在内核里面也有内核的代码，同样会有 tag segment、 data segment 和 BSS segment， 内核的代码也是 EIF 这个格式的。那不过有了这个规定了以后，项目执行计划书要写入数据的时候就要符合里面的规定了，数据呢就不能乱放了。小马说，哎，没问题，作为项目章程，每一个新员工来了我们都进行培训，告诉他格式啊就是这个样子的。接下来我们再看管理系统全搞定，至此生存无问题。周瑜啊接着说，这个物理会议室啊和虚拟空间啊我们都分成大小相同的页，现在啊我们还应该有个会议室管理系统，把两个啊关联起来，这样呢项目组申请会议室的时候也有一个系统呢可以统一的管理， 要不然会是呢还是得老冲突。对于虚拟地址的访问也是有一个地址的，我们需要找到一种策略实现从虚拟地址到物理地址的转换。为了能够定位到每一个页，需要有一个页表保存每个页的起始地址，再加上这个页内的偏移量，形成线性地址，这样呢就能对于内存中的每个位置呢进行访问了。虚拟地址啊分成两部分，是页号和页内偏移。页号呢作为页表的索引，页表呢包含物理页每页所在的物理内存的基地址，这个基地址与内存偏移它俩一组合就形成了物理的内存地址。下面的图啊举了一个简单的页表的例子，虚拟内存的页通过页表映射对应到了物理内存中的页。在32位环境下，虚拟地址空间一共4个 G。如果说呢我们把它分成 4K 一个页的话，那么也就是一兆个页啊，也就是 4K 乘以一兆，那就是4个 G。每个页表项需要4个字节来存储。那么整个4G 空间呢就总共需要4兆的内存来存储映射表。也就是说4个字节乘以1兆啊就是4兆。如果每个进程都有自己的映射表，那这样呢100个进程就需要400兆，因为每个进程需要4兆嘛，100个进程乘起来就是400兆。那么对于内核来说这个呢有点大了。那页表中的所有的页表呢必须提前填好并且是连续的，因为如果不连续我们就没办法通过虚拟地址里面的页号呢直接找到那个页表项了。那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可以试着将页表再分页。上面我们分析了4G 的空间需要4兆的页表来存储。如果我们觉得这个4兆实在是太大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把这个4兆分成 1K 个 4K 啊 ,1K 乘以 4K 是4兆。那么每个 4K 呢这时候又能放在一页里面了。因为一页能放 4K 嘛，那么每个 4K 就能放在一页里面。这样 1K 个 4K 那么就是 1K 个页嘛，每页放 4K 嘛， 1K 个 4K 就是 1K 个页。那这样 1K 个页也需要一个表进行管理，我们就称为页目录表。这个页目录表啊总共要 1K 项，为什么呢？因为是有 1K 个页嘛，那么每个页都要有一项，那所以说页目录表里面有 1K 项。那每一项呢是4个字节，那4乘以 1K 那么页目录表的大小同样也是 4K， 那它又能放在一个页里面了。页目录呢有 1K 项，那么用10位就是2的10次方，哎，正好是 1K 嘛，就可以表示访问页目录的哪一项。每一项呢其实对应的是一整页的页表项，也即 4K 个页表项。每个页表项呢也是四个字节，因而一整页的页表项是 1K 个，也就是说 4K 除以4就是 1K。 那么再用10位就可以表示访问页表项中的哪一项。页表上用的一项呢对应的就是一个页，这个页就是用来存放数据的页，这个页的大小也是 4K。 4K 呢就要用12位也就是2的12次方，正好是 4K 来定位这个页内的任何一个位置。这样呢10位加上10位最后加上12位正好是32位，也就是说我们用前10位定位到页表项中的一项，将这一项对应的页表取出来共 1K 项，然后呢再用中间的10位定位到页表中的一项，然后呢将这一项对应的存放数据的那一页取出来，然后呢再用最后的12位定位到页中的具体访问的那个位置来访问数据。你可能会问，哎，如果这样的话那映射 4G 地址空间那就需要4兆加 4K 的内存，这样不就更大了吗？当然如果啊页都放满了那当然更大，但是呢我们往往不会为一个进程啊分配这么多的内存啊，用不了嘛。那比如说在上面这个图中，我们假设我们只给这个进程啊分配了一个数据页，那么呢这样呢就只使用页表，也需要使用完整的一兆个 页表像共4兆的内存。但是呢，如果呢使用了夜幕路，那么夜幕路呢就需要 1K， 这 1K 呢是需要全部分配的，占用内存是 4K， 但是呢里边只有一项是管用的。那到了页表像呢，只需要分配能够管理那个数据页的页表像页就可以了，也就是说呢最多 4K， 这样内存啊就节省多了。当然啊，对于64位的系统，两级肯定就不够了，要变成四级目录，分别是全局页目录像 PJD， 上层页目录像 PUD， 中间页目录像 PMD 和页表像 PTE， 就像下面那个图展示的一样。设计完毕会议室管理系统，再加上上面的这个项目管理系统，对于一家外包公司来讲呢，无论接什么样的项目都能够轻松搞定了。那么我们常把 CPU 和内存两个合起来称为计算，至此啊，计算的问题这个事儿啊就搞定了，解决了这两大问题，一家外包公司的生存问题基本上就算解决了。小马呢总算是松了一口气，他和周瑜、张昭好好的搓了一顿，那天啊喝得昏天黑地，周瑜和张昭纷纷感慨说，当年啊我们幸亏跟了马哥，今日才有出头之日。生存问题啊虽然解决了，马哥可非池中之物，接下来啊就要解决的是发展问题，马哥能想出什么样的办法进一步壮大企业呢？我们且听。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065。